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43，奇迹九，东昏侯下。永元二年春正月元会，第十后方出，朝贺才敬，即还殿西续寝，自祀至深，百僚陪位，解江扑饥饿，必起旧会。葱聚而罢。以四魏大赦，改元景明。豫州刺史裴叔夜闻帝朔诸大臣，心不自安，登寿阳城北望淝水，谓部下曰：“卿等与富贵乎？我能办之。”即除南兖州，以不乐内喜，会陈显达反。叔夜遣司马辽东李元护将兵救建康，时持两端，显达败而还。朝廷疑叔夜有异志，叔夜亦遣使参察建康消息，众论亦疑之。叔夜兄子直杨灿皆为直阁，在殿中。据弃母奔寿阳，遂叔夜以朝廷必相演习，以早为计。徐世彪等以叔夜在边，即则隐卫自助，力未能至。白帝遣叔夜宗人、中书舍人掌目宣旨，许廷本任，叔夜犹忧畏，而只等睡之不已。叔夜遣亲人马文范至襄阳，问萧衍以自安之计，曰：“天下大事可知，恐无复自存之理，不若回面向北，不失作河南公。”衍报曰：“群小用事，岂能及远？纪律回祸，自无所成，唯应宋家还都，以安慰之。若意外相逼，当乐马步二万直出横江，以断其后，则天下之事一举可定。若欲北向，必必遣人相待，以河北一州相处，河南公宁可复得也。如此，则南归之望绝矣。”叔夜沉疑未决，乃遣其子分之入建康为质，亦遣信以魏豫州刺史薛真度，问以入魏可否之疑。真度劝其早降，曰：“若势迫而来，则功威赏薄矣。”朔遣密信往来相应贺。建康人传叔夜叛者不已，分之惧，复奔寿阳。叔夜遂遣分之及兄女婿杜陵韦伯新奉表降魏。丁未，魏遣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协、车骑将军王肃率部骑十万赴之，以叔夜为使持节、都督豫雍等五州诸军事、征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封兰陵郡公。庚午，下诏讨叔夜。二月丙戌，以魏尉萧绎为豫州刺史。戊戌，魏以彭城王协为司徒，领扬州刺史，镇寿阳。魏人遣大将军李丑、杨大眼将二千骑入寿阳，又遣西康生将羽林一千持赴之。大眼南当之孙也。魏兵魏渡淮， 己亥，裴叔业病卒。辽左多欲推司马李元护兼州，一二日谋不定。前建安庶主安定习法友等以元护非其乡区，恐有异志，共推裴植兼州，密叔业丧问，教命处分皆出于职。西康生至，直乃开门纳卫兵，常库管要西赴康生。康生即城内其旧，宣召府赖之，魏以直为兖州刺史，李元护为齐州刺史，习法友为豫州刺史，君主京兆王世弼为南徐州刺史。巴西民拥道西，聚众万余逼郡城。巴西太守鲁修烈应城自守。三月，刘继连遣中兵参军李凤伯率众5000救之，与郡兵合击道西，斩之。凤伯欲进讨郡东余贼，符令李英指之曰：足堕将骄，乘胜屡险，非玩策也，不如少缓，更思后计。凤伯不从，西众入山，大败而还。乙卯，遣平西将军崔慧景将水军讨寿阳，帝病除，出琅琊城送之。帝荣福坐楼上，召慧景单骑进围内，无一人自随者，才交数言，拜辞而去。慧景既得出，甚喜。豫州刺史萧毅将步军30000屯小县，胶州刺史李书宪屯合肥，亦遣皮将胡松、李居士率众万余屯死虎，骠骑司马陈伯之将水军溯淮而上，以逼寿阳，军于峡石，寿阳市民多谋应其者。为西康生防御内外，必成一月，援军乃至。丙申，彭城王协、王肃及松、伯之等大破之，进攻合肥，生擒舒县。统军宇文福言于协曰：建安、淮南重镇，彼此要冲，得之则益阳可图，不得则寿阳难保。协然之，使伏攻建安。建安庶主胡景略面赴出降。己亥，为皇帝挑卒。崔慧景之发健康也，其子爵为直阁将军，密与之曰：慧景至广陵，爵走从之。慧景过广陵数十里，召会诸君主曰：吾贺三弟厚恩，当故托之众，又主昏狂，朝廷坏乱，危而不服，则在今日，欲与诸君共建大功，以安社稷，何如？众皆响应。于是还军向广陵，司马崔公祖守广陵城，开门纳之。帝闻变，人子假右卫将军左兴盛杰、都督健康水陆诸军以讨之。慧景停广陵二日，即收众济江。初，南徐兖二州刺史江夏王宝玄娶徐孝嗣女为妃，孝嗣诛，诏令离婚。宝玄恨望， 会景遣使奉宝玄为主，宝玄斩其使，因发将力守城。帝遣马君主七平外见黄林夫助阵京口。会景将渡江，宝玄密语相应，杀司马孔金，点签吕承旭及平林夫，开门纳会景，使长史沈义之咨议柳城，分布军众。宝玄乘八纲鱼，手执将徽，随会景向建康。台遣骁骑将军张佛护、直阁将军徐元昌等六将据主里，为数城以拒之。宝玄遣信为佛护曰：“身自还朝，君何意苦相断恶？”佛护对曰：“小人贺国重恩，使于此创立小树，殿下还朝，但自执过，岂敢断恶？”遂设会景军，因合战。崔珏、崔公祖将前锋，皆荒仓善战，又轻行不窜食，以树房、沅江载酒食为军粮。每见台军城中烟火起，则尽力攻之，台军不复得食，以此饥困。元昌等亦欲降，佛护不可。公祖等进攻城，拔之，斩佛护，徐元昌降，余四君主皆死。乙卯，遣中领军王莹都督众军，据湖头筑垒。上代蒋山西延使甲数万，莹旦之从曾孙也。会景至扎行，竹塘人万富尼水会景曰：“今平路皆为台军所断，不可易进，唯宜从蒋山龙尾上除其不义耳。”会景从之，分遣千余人鱼贯元山，自西延腋下鼓叫临城中，台军惊恐，即使奔散。帝又遣右卫将军左兴盛率台内三万人据会景于北篱门，兴盛望风退走。甲子，会景入乐游院，崔公祖率轻骑十余突入北掖门，乃复出，宫门皆闭，会景引众围之。于是东府、石头、白下、新亭诸城皆溃，左兴盛走，不得入宫，逃怀主敌房中。会景擒杀之，宫中遣兵出荡，不克。会景烧兰台府署为战场，守御卫萧畅屯南掖门，处分城内随方应聚，众心稍安。会景称宣德太后令，废帝为吴王。陈显达之反也，帝复召诸王入宫。巴陵王昭纣乘永泰之难，与弟永新侯昭颖诈为沙门，逃于江西。昭纣子良之子也，即会景举兵，昭纣兄弟出赴之。会景亦更向昭纣，犹豫为之所立。主礼之节，崔珏与崔公祖争功，会景不能决。公祖劝会景以火箭烧北掖楼，会景以大事垂定，后若更造，费用功多，不从。会景性好谈议， 兼解佛理，顿法轮寺对客高谈，公祖身怀愿望。时豫州刺史萧绎将兵在小县，帝遣密使告之，一方时投柱而起，率君主胡松、李居士等数千人自采石济江，越顿城举火，城中鼓叫称庆。公祖先劝惠景遣2000人短西岸兵，令不得渡。惠景以城旦夕降，外救自然应散，不从。至是公祖请击义军，又不许，独遣崔珏将经守数千人渡南岸。义军昧旦进战，数合士皆致死，珏大败，复怀死者2000余人，珏单马退，开横阻怀。公祖掠得东宫女妓，珏逼夺之，公祖激愤恨。其夜与惠景骁将刘灵运亦成降，众心离坏。夏四月癸酉，惠景将复心数人前去，欲北渡江，城北诸军不知，尤为拒战，城中出荡，杀数百人。义军渡北岸，惠景余众皆走，惠景围城凡12日而败，从者余道稍散，单骑至谢浦，为余人所斩，以头纳秋兰，单送健康。公祖系上方，少时杀之，珏亡命为道人，捕获伏诛。宝玄出至健康，均于东城，市民多往投集。惠景败，收得朝野投宝玄及惠景人名，帝令烧之，曰：江夏尚耳，岂可负罪于人。宝玄逃亡数日乃出，帝召入后堂，以布帐裹之，令左右数十人鸣鼓角驰绕其外，遣人谓宝玄曰：汝尽为我已如此耳。初，惠景欲交处事和典，典不顾，即为健康逼召典，典往复其君，终日谈议，不及军事。惠景败，帝欲杀典，萧畅谓如法真曰：典若不诱贼共讲，未亦可量，以此言之，乃应得封。帝乃止，典印之兄也。萧绎既去小县，王肃亦还洛阳，荒人往来者望云肃复谋归国。五月乙巳，诏以肃为都督豫、徐、司三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、西封公。即有江夏王宝玄伏诛，人子大赦。六月丙子，为彭城王协进位大司马，领司徒。王肃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太阳蛮田玉秋等28000户赋于魏，魏至4郡18县。乙丑，驱设健康、南徐兖二州。先是，崔惠景济平，诏设其党，而必幸用事，不依诏书，无罪而加赋者，皆诬为贼党，杀而及其资，时负贼而贫者皆不问。 或谓中书舍人王宣之云：“舍书无信，人情大恶。”宣之曰：“正当复有舍耳。”由是再舍，继而必幸诸纵亦如初。是时，帝所宠左右凡31人，黄门10人，直阁骁骑将军徐世彪素为帝所委任，凡有杀戮皆在其手。即陈显达事起，加辅国将军，虽用护军崔慧景为都督，而兵权实在世彪。世彪亦知帝昏纵，密为其党如法真、梅崇尼曰：“何事天子无要人，但农祸主恶耳。”法真等与之争权以白帝，帝稍恶其凶强，遣进兵杀之，世彪拒战而死。自是法真崇尼用事，并为外谏，口称赵赤。王宣之专掌文翰，与相唇齿。帝乎所幸潘贵妃父宝庆及如法真为阿丈，梅崇尼、于灵均为阿兄。帝与法真等聚义宝庆家，供自汲水，助厨人作膳。宝庆事事作奸，妇人喜污以罪，田宅资财莫不齐起，一家被陷，祸及亲邻，又虑后患，尽杀其难口。帝朔往诸刀赤家游宴，有吉凶，则往庆调。燕人王宝孙年13-14，号为长子，最有宠，参与朝政，虽王宣之、梅崇尼之徒亦下之，控制大臣，一意召斥，乃至骑马入殿，抵喝天子，公卿见之，莫不赦息焉。突遇浑王福连仇，侍卫尽礼，而居其国至百官，皆如天子之制，称制于其邻国，为主遣使择而诱之。冠军将军骠骑司马陈伯之再引兵攻寿阳，为彭城王协拒之，援军未至，汝阴太守傅勇将郡兵3000救寿阳。伯之防淮口甚固，勇去淮口20余里，千船上汝水南岸，以水牛挽之，直南趋淮，下船即渡，势上南岸，骑兵亦至。会夜，勇潜入城，写喜甚，曰：“吾北望已久，恐洛阳难可复见，不亦卿能治也。”协令勇引兵入城。勇曰：“勇之此来，欲以却敌，若如教旨，乃是与殿下同受恭维，起救援之意。”遂军于城外。秋8月已有，携部分将士与勇并视，即搏之于肥口，大破之，斩首9000，俘获10000。搏之脱身遁还，淮南遂入于魏。魏遣镇南将军袁英将兵救淮南，魏至，伯之已败，魏主召协还洛阳。协雷表辞大司马，领司徒起还中山，魏主不许，以袁英行扬州市，寻以王肃 为都督淮南诸军事、扬州刺史，持节代之。甲辰夜，后宫火，使帝出未还，宫内人不得出，外人不敢折开。必即开，死者相枕，少三十余间。使必姓之徒皆号为鬼，有召鬼者能读西经赋，言于帝曰：伯良济哉，建章是盈。帝乃大起方悦、玉寿等诸殿，以麝香涂壁，刻画装饰，穷极起立。义者自夜打晓，犹不复宿。后宫服御即选珍奇，府库旧物不复周用，鬼市民间金宝价皆数倍。健康九租皆折使书金，犹不能足。凿金为莲花以贴地，令潘飞行其上，曰：此步步生莲花也。又定出稚头、鹤场、白鹿催，必姓姻缘为坚利，刻一书时。有各就州县求为人书，准取县职，不为书送，守宰皆不敢言，重更科敛。如此相仍，前后不息，百姓困尽，豪气道路。君主吴子阳等出三官亲卫。九月，与为东豫州刺史田义宗战于长风城，子阳等败还。萧绎之入原也，萧衍持使所亲于安福说绎曰：诸贼之后，则有不赏之功，当明君贤主，上或难立，况于乱朝，何以自勉？若贼灭之后，仍勒兵入宫，行依祸故事，此万事一时。若不遇耳，便放表还溧阳，托以外据为事，则威震内外，谁敢不从？一朝放兵，受其后爵，高而无民，必生后悔。长史徐耀甫苦劝之，亦并不从。崔慧景死，亦为尚书令，有弟九人：夫、衍、畅、荣、弘、韦、秀、丹、辉。亦以元勋居朝右，畅为卫尉，掌管要。时帝出入无度，或劝义因其出门，举兵废之，义不听。毕臣如法真、王宣之等但义威权，说帝曰：义将行隆昌故事，陛下命在鬼客。帝然之。徐耀甫知之，密巨州江主，劝义西奔襄阳。义曰：自古皆有死，岂有叛走尚书令也？义帝职贤为之辈。冬十月己卯，抵赐义药于省中。义且死，曰：家弟在雍，身为朝廷忧之。义帝职皆亡逆于李相，无人发之者，唯荣补德诛之。丁亥，未以彭城王协为司徒、录尚书事，协故辞，不免。协雅好恬素，不乐势力，高祖重其事干，故委以全任，虽有遗诏，复为世宗所留。协每乖情愿， 常凄然叹息，为人美风仪，端言若神，折玄合度，出入言笑，观者忘疲。敦上文史，物物之暇，披览不辍，小心谨慎，出无过失，虽闲居独处，亦无堕容，爱敬儒雅，清心礼待，清正简素，门无私业。十一月己亥，为东荆州刺史桓辉入寇，拔下泽戍，归之者2000余户。辉，旦之子也。初，帝以雍州刺史萧衍有异志。之后，荥阳正直帝少叔为衍宁蛮长史，帝使职以后少叔为名，往赐衍。少叔知之，密以白衍。衍置酒少叔家，细直曰：“朝廷遣卿见图，今日闲宴，是可取良惠也。”宾主大笑。又令执历官城隍府库饰马器械周建直退，谓少叔曰：“雍州实力未易图也。”少叔曰：“兄还俱为天子言之，若取雍州，少叔请以此众一战。”送执于南县，相持痛哭而别。即一死，衍闻之，也召张弘策、吕僧真、长史王茂、别驾柳庆远、公曹吉士瞻等入宅定义。茂，天生之子，庆远远景之弟子也。以四，衍及辽所谓曰：“昏主暴虐，恶于宇宙，当与卿等共除之。”是日，建衙集众，得甲士10000余人，马1000余匹，船3000艘。出檀溪竹木装箭，弃之以矛，士皆力半。诸将征虏。吕僧真处先所据者，每船负2张。征者乃息。是时，南康王宝荣为荆州刺史，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行抚州事，帝遣辅国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将兵3000之官，就颖胄兵使袭襄阳。衍知其谋，遣参军王天虎诣江陵，便与州府书声云：“山阳西上，并袭荆雍。”衍因谓诸将佐曰：“荆州素为襄阳人，加以唇亡齿寒，宁不暗同也？我和荆雍之兵鼓行而东，虽寒白复生，不能为健康计，况以昏主亦刀赤之徒哉？”颖胄得书，疑未能决。山阳至巴陵，衍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及其弟南康王有颖达。天虎既行，衍谓张弘策曰：“用兵之道，公心为上，近遣天虎往荆州，人皆有书。今段成亦甚急，只有两韩与邢氏兄弟，云天虎口惧，即问天虎而口无所说。天虎是邢氏新旅，彼间必为邢氏与天虎共饮其事，则人人生疑。” 山羊或于众口，判相嫌二，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，必入无谋内，是持两空函定一周矣。山羊至江安，迟回十余日不上，颍昼大惧，既无所出。夜虎西中郎成局参军安定喜产文资义参军柳臣必斋定义，产文曰：萧雍州蓄养士马非复一日，江陵素未襄阳人，有众寡不敌，取之必不可治，就能治之，遂韩复不为朝廷所容。今若杀山羊与雍州举事，立天子以令诸侯，则霸业成矣。山羊迟疑不进，是不信我，今斩送天虎，则鄙夷可视，至而屠之，枉不计矣。臣曰：朝廷狂悖日资，京师贵人莫不重足累息，今幸在远，得假日自安，雍州之事且借以相避耳，独不见萧令军乎？以精兵数千破崔氏十万众，竟为群邪所陷，祸库相寻，前世之不忘，后世之失也。且雍州士锐良多，萧使君雄姿冠世，必非山羊所能敌，若破山羊，荆州复受失律之责，进退无可，以身律之。萧颖达亦劝颖昼从产文等计。结旦，颖昼谓天虎曰：卿与刘辅国相识，今不得不借青头，乃斩天虎，送事山羊，发民车牛，声云起步军整襄阳。山羊大喜，假银山羊至江津，单车白服，从左右数十人一颍昼。颍昼使前汶阳太守刘孝庆等伏兵城内，山羊入门，即于车中斩之。副军主李元富守于众请降。柳臣是龙之子也。颍昼虑西中郎司马夏侯祥不同，以告臣。臣曰：义耳，晋降求婚，谓之许也。乃以女嫁降子魁而告之谋，降从之。乙卯，以南康王宝荣教纂言，又教敕囚徒，使惠泽颁赏格。丙辰，以萧衍为使持节、都督前锋诸军事。丁巳，以萧颖昼为都督行留诸军事。颖昼有弃局，既举大事，虚心为己，重情归之。以别驾南阳宗怪及同郡中兵参军刘坦、资义参军岳矮为周人所推信，军府经略美事资焉。颍昼怪各县司前谷及换借赋资以助军。长沙四僧素赋铸黄金为金龙数千两，埋土中，颍昼取之以资军费。颍昼遣使送刘山羊首于萧衍，且言年月未立，当须明年二月进兵。衍曰：举事之初 所借者亦是骄锐之心，世事相接，有恐一待，若顿兵十旬，必生悔吝。且作甲十万，粮用自竭，若童子立义，则大事不成，况处分已定，安可终息哉？昔武王伐纣，行逆太岁，岂复待年月乎？戊午，衍上表劝南康王宝荣称尊号，不许。十二月，颍胄与夏侯祥移袭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，蜀地及梅崇尼如法真罪恶。颍胄遣冠军将军天水杨公泽向襄州，西中郎参军南郡邓元起向夏口，君主王法度作不进军免官。乙亥，荆州将佐复劝宝荣称尊号，不许。夏侯祥之子萧纪将军但为殿中主帅，祥密召之，但自建康王归，人臣至江陵，称奉宣德皇太后令，南康王以转成皇座，方祀清宫，位极大号，可封十郡为宣城王、相国、荆州牧，加黄钺，选百官，西中郎府南康国如故，许军次进禄，主者被法驾奉迎。敬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亲人睡萧衍迎南康王都襄阳，先正尊号，然后进军，衍不从。王茂私谓张宏策曰：今以南康至人手中，彼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节下前进为人所使，此岂他日之常计乎？宏策以告衍，衍曰：若前途大事不捷，故自兰爱同坟，若其克捷，则威震四海，其碌碌受人处分者也。初，陈显达崔慧景之乱，人心不安，或问时事于上庸太守杜陵为瑞，瑞曰：臣虽旧将，非命世才，崔颇更事，怒而不武，其赤足已矣，定天下者待必在吴州将乎？乃遣二子自结于萧衍，即衍起兵，瑞率郡兵二千背道赴之。华山太守蓝田康炫率郡兵三千赴衍，冯道根时居母丧，率乡人子弟生兵者西往赴之。梁南秦二州刺史柳谭亦起兵应衍，谭臣之兄也。帝闻刘山阳死，发诏讨荆庸，戊寅，以冠军长史刘哙为雍州刺史，遣萧纪将军薛元嗣、治局监纪荣伯将兵及运粮百四十余船，送颍州刺史张冲，使据西施。元嗣等乘刘山阳之死，疑冲不敢进，停夏口浦，闻西施将至，乃相率入颍城。前敬陵太守房僧纪将还建康，至颍，帝敕僧纪留守鲁山，除萧纪将军。张冲与之结盟，遣君主孙乐祖将数千人 助僧纪守鲁山。萧颖胄与武宁太守邓元起书招之，张冲待元起素后，众皆劝其还颖。元起大言于众曰：朝廷暴虐，诸路宰府，群小用事，衣冠道尽，京雍二州同举大事，何患不克？且我老母在西，若事不成，正受禄昏朝，幸免不孝之罪。即日至言上道，至江陵，为西中郎中兵参军。襄州行事张宝基发兵自守，为之所负。杨公则克巴陵，进军白沙，宝基惧，请降。公则入长沙，抚纳之。是岁，北秦州刺史杨吉使将众万余自汉中北出，归附旧地。为凉州刺史杨春将部骑五千出顿下汴，为吉使书开以利害。即使遂复将其部区千余人降魏，魏人还其爵位，使归守五星。